星星的光，那水晶般的星光，停留在你的眼眶，在茫茫然迷失的记忆洞里，留下你的面庞。空虚的心，伴我崎岖的一生，来寻觅你的爱情，悠长人生的失落里，寻觅你的温柔，让你心间的温柔奔珠，在我哀伤的心灵深处，由着我那过去，在风里破碎，来深深与你拥抱这刻，让晚风轻轻吹送在你面庞，让这晚风轻轻地叮嘱我们，人是个是个梦，存在是个梦。问那漆黑的天边，祈求着爱的永恒，让我一生又一生的爱着你，陪伴你永不分离，让你心间的温柔奔珠，在我哀伤的心灵深处，由着我那过去，在风里破碎，来深深与你拥抱这刻，让晚风轻轻吹送在你面庞，让这晚风叮嘱我们，人是个是个梦，存在是个梦，让晚风轻轻吹送在你面庞，让这晚风轻轻地叮嘱我们，人是个是个梦，存在是个梦，让晚风轻轻吹送在你面庞，让这晚风轻轻地叮嘱我们，人是个是个梦，存在是个梦，让晚风轻轻吹送在你面庞，让这晚风轻轻地